情。五月十九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仔细看这个老道，哎呦，认出来云台剑客燕普。云台三大神剑之二，您别听说之二，其实他能呢比无形大剑莫欺雨修高，那玩意儿不是说师兄就得比师弟高，老师就得比徒弟强，那是泛泛的想法。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呢？在我们这个社会上，徒弟超过老师的大有人在，说师弟超过师兄的那数不胜数，古代也是如此。云台大剑燕普要讲功夫修养超过无形大剑，在三月三量标会上燕普他们都露过面，而且现决议跟佟林屡次打交道，没想到在这又遇上了。佟林心里想啊、我还找对了，闹了半天这所院落是军师府，不然的话燕普怎么在这儿呢？怎么办？我下一步该当如何？后来佟林又一想，不读不狠非丈夫，我佟林向来不干冒险的事情，但是今天仇家的相遇了，燕普是我们攻打剑山一大障碍，不把他给消灭了，迟早我们要受损失。既然遇上了，我也干他一回，我暗中行刺，把你宰了。这个佟林不是这种人，这是特殊情况下逼得他没有办法了。佟林想的是一咬牙往房门这儿转，一看房门那虚掩着，在这还用插门吗？还用顶门杠子吗？用不着啊。用手一推，一点声也没有，门开了。 佟林高抬腿轻若独进了外间屋，用脚尖点点这地呀、啊，没埋伏，没有。挑帘笼奔里间房，往下一俯身，利用矮子功。什么叫矮子功啊？你像那武大郎，就那种走法，您看见没？磕膝盖碰前胸，全用脚尖着地，这就叫矮子功。正常人装武大郎，腿得屈着，那没点功夫真干不了啊。就这样，佟林一转身的功夫，转到燕普的身后。燕普在床上坐着，五心朝天，大眼皮低垂，正在那练功呢。说练功也可能睡着了。佟林一看这尺寸差不多，收起双月，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，随着一道亮光，佟林一掌前，这一宝剑在软肋就给扎上了。佟林心说，燕普，我能耐没你大，但是金风未动，缠弦小，暗算无常，死不知，没想到你死在我的剑下。你拔宝剑，拔出宝剑，佟林大吃一惊。燕普还在那坐着，仍然像入定似的，丝毫未动，而且扎的这个伤口不冒血。哎，莫非是假人？正在想的时候，就他扎的那个眼儿，顺着这眼儿里头往外冒黄烟，不好！佟林这才知道果然是假人，这种烟里头肯定有毒，赶紧把鼻子嘴一堵，但为时已晚呐、啊，这种烟叫五毒温黄烟，走五关通七窍，光堵鼻子没用，从眼睛耳朵眼儿哪儿都能进人体里头。佟林就觉着头重脚轻，五脏往上一翻，眼前金灯烂晃，哎呀，扑通摔倒，亮亮亮亮亮亮，宝剑落地，人事不醒。你想佟林能好得了吗？究竟佟林死没死？是否叫人抓住了？你先别急，哎，咱把这茬啊先放到这儿。翻回头再说太平侠智亮、地行仙楼瑞和天灵侠王凤，这三位大侠跟佟林早都约会好了，佟林去剑山，他们仨在山洞里头等着，左等佟林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露面，把老哥仨给急的顿足捶胸。这事儿闹的，要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让佟林一个人进剑山。天已经都亮了，佟林还没回来，三位侠客心往下一沉，就知道佟林遇上了麻烦，肯定是凶多吉少啊！要不再等等，等到晌午了，佟林还没回来，又等，等到日头偏西了，仍然没影子，完了， 百川湾呢。三位老侠是默默无言，本想进剑山打听个虚实，看看铜林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，但没敢去，也是白去呀。老哥仨一商议，赶紧回建州给年的人报信去吧，别这么死等了。就这样，三个人顺着原路下了百丈崖，穿过黑风口，利用黑天的时候偷偷的过了大江，回到建州。公馆嘛，乱成了一团了，铜林失踪了，屈指算来七天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把个钦差大人年羹尧急的也吃不下去了，也睡不着了，人们乱作一团。后来这镇东侠侯廷也有点后悔了，你看铜林走就他知道，老侠可心说，海川呐，本来我劝你不让你去，你执意不听，跟我讲出一番道理来，说的我没词儿了，我才放你走的。我以为这个事情有把握，要这么一看，海川算完了，难道说他？好老侠不敢往下想了，一看大伙急得那样，不说也不行了，他就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年的人。年的人听完了十分不满，心说镇东侠要换个旁人呢，我不能怪他，唯独是你，你什么身份？你跟铜林什么交情？你不仅德高望重，而且阅历极深，你应当向海川讲述城破利害，把他给拦住，起码也得取得我的同意，你看这事儿弄的。年羹尧本想狠狠地教训一顿猴子侠，但他没这么做，他深知这侯廷人家为什么，人家一不当官，二不领官饷，人家是帮忙，这是客情，要不是冲着铜林，你请都请不来，有什么理由批评人家？年大人不住的点点头，打了几个嗨声。你别看年羹尧没说什么，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二侠侯杰可不干。侯杰一听，把秃脑袋一晃，大哥，你糊涂死了，你怎么能干这事儿？好几天了，你只字不提，你假装糊涂，你要早说出真相，大伙想想主意，派几个人追海川去，事到了现在你才提这事儿，你太可恨了你。他们是亲哥俩，二侠所说也不是没道理，把大侠侯廷说的是低头不语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太平侠智亮、娄瑞、天灵侠王凤从外边进来了，都是老熟人了，不用门上禀报，来到里边先拜见了年的人。在北京的时候他们都见过，所以也不那么客气了。侯大侠一看这三位这是从哪儿来，赶紧就问，三位你们从哪儿来？ 从剑山蓬莱岛来。 啊， 可知道海川的消息，嗨，我们就为佟侠哥的事儿回了报信来了。老少一听啊，就炸了锅了，年轻的人全都挤在屋里，伸着脖子就问说，怎么样，我师父怎么样，我师叔怎么样，海川怎么样。三个侠客互相看了看，楼瑞一推王凤，我说，老哥哥你说吧。好，那我就说，大人各位，海川可能出事儿了。怎么出的事儿？是怎么回事？你看这个人还拼命，我们说跟着他，他不让，我们只好留在山洞等他。约会好了，他说天亮以前肯定回来找我们仨人，结果只等了一天一夜，他也没回来，恐怕是摊上危险了，我们不敢再等，特此回来禀报。一句话真相大白，在场的人全哭了，首先是年的人眼泪掉下来了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他清楚，可以断言佟林九死一生，不是叫人家伤害了，就是叫人家活抓了。他这一掉眼泪，年轻的人呢更控制不住了，穿云白玉虎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洪远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孔秀等等诸人嚎啕大哭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完了。在位的大侠们也都掉了眼泪了，完了，这回海川肯定是死了，这个死字谁也不愿意讲，但是心里都这么想的，唯独病太岁张芳没掉眼泪。张芳晃着假扁头，看看这位，瞅瞅那个，巴嗒巴嗒滋味动开了脑筋。当分析完了，张芳把脚一跺，把桌子猛力一拍，啊啪！就好像抽风似的，把大伙吓了一跳，都不哭了。年的人一瞪眼，张芳，你这是何意？我说大人，各位，把你们的眼泪都擦下去，哭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这一哭就认为是我师叔佟林死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累说，我替你们说，其实这大可不必。我师叔死没死你们谁看见了？你们瞅见没瞅见？这是咱们自己心里这么想的。其实我师叔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谁有事儿他也不能有事儿，谁死得了他也不能死，就是你们都死了也得剩下我们爷俩。大伙一听啊、哦、你也死不了啊、嗯。张芳接茬说，我说各位大伙算一算，我师叔佟林一出世啊，在来风镇长打铁臂龟雷春，雪地遇上雍亲王，吴小闹府地坛会二侠，威震杭州擂双月分双剑，大闹清水潭烈焰寨，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，往后金银烂石岛，九月九赴重阳会， 大闹八卦山、玲珑岛、三月三亮标会，以及最近的古刹玉皇顶，我师叔遇上多少麻烦？死了吗？是不是没事儿？没事儿，在古刹玉皇顶掉到山涧里，那会儿大伙儿就以为着，不是淹死就摔死，哎，结果人家平安回来了。我看这回啊也不例外，你说你们这一哭多丧气，你还别说，叫张芳这顿拍这顿咋呼，给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，都不哭了。年大人扁扁头，但愿如此啊，老天保佑。神佛睁眼，盼望着海川安全归来呀。可是镇东侠呢，听罢了之后是点了点头，也希望这样，总是心不落体呀。大人，张芳说的虽然有理，不过呢那是一厢情愿，是我们大家的希望，万里有个一怎么办？我的意思，咱们还应当主动的想个办法，派个什么人呢进剑山，什么接洽的人呢，把这个实情摸清楚，究竟海川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 对对对对对， 那么各位大家看看，我们是否现在就领兵攻打剑山，不必等到年末了。张芳一拨了脑袋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大人，这使不得，万一我师叔佟林没死，落到他们手里头了，你要一攻打剑山就等于催命符，那就催我师叔快死，到时候打急了眼珠子都红了，英王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我看这此事不妥，那你说呢？我说，哎呀，咱们在座的没这么一个接洽的人，谁能进剑山串个门？哎，说话之间把实情就套出来，没有这样人呢。哎，天灵侠王凤忽然想起件事儿来，大人，各位，你们这一说，我倒想起个人来。离着咱们建州不远，有一座天险庄，大家知道吧？天险庄可是个大地方，有位老庄主叫谭啸龙君，桃源桃洞天，大家还知道吗？哎呀，很多侠客也都想起来了。是是是，桃老侠客无人不知。天灵侠说，这桃源呢跟我处的还不错，这么办吧，我们就赶奔一趟天险庄，跟陶德侠商量商量，恳请他出头帮忙进一趟剑山，不知大伙意为如何。年的人说，那太好了，那么您跟这个姓陶的靠不靠？靠，有交情。说这话在几十年前呢，我们受医师传授，还是师兄弟呢，只是近些年音信不通了，但是有老交情，靠着我的面子也得请他给帮忙。有人就说，陶大侠坐镇天险庄，可我们听说了跟英王富昌关系可挺不错呀，现在是剑山天险庄段铁庄成为鼎足之势，